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ess 的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20集。 严少爷细皮嫩肉，一看就很好吃。舍利精兴奋地用脚尖蹭了蹭地面，下一刻他闪电般地向他扑了过来，有力的前爪近乎刀枪不入，迎上佩剑的刃连皮毛都没有伤到。舍利利爪一按，便用蛮力将他的剑压了下去。严正明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踉跄着往后跌去。舍利精见状大喜，当空化为原形，一只爪子按在他的身上，张开了血盆大口。李云和程潜本来就离得远，这边匆匆交手又迅捷如吐起胡落，两人完全救援不及。情急之下，李云伸手往怀里一探，也没看清自己摸出了什么，便胡乱向那舍利精扔了过去。 二师兄别！ 程潜余光扫见，开口制止，可是他已经晚了。小瓷瓶精准地砸到了舍利头上，里面剩的大半瓶水劈头盖脸地全洒在了舍利身上，皮毛光亮的舍利就这样被原地点化成了一只庞大的癞蛤蟆。一时间连舍利自己都呆住了，舍利惊怒交加，似乎想开口咆哮，结果只发出了一声拖泥带水的喂。他甚至不由自主地吐出了舌头，被那细长的舌头吓坏了，居然忘了怎么收回去。舌头垂在舍利蛤蟆胸前，堪堪挨到了严少爷细皮嫩肉的脖子。死里逃生的严少爷当场就疯了，发出了一声不似人声的怒吼： 我真服了你了，李云。 随即他仿佛突然间有了无穷的力量，一脚将自己身上那巨大的蛤蟆给踹翻了，把什么木剑法铁剑法全撇在了一边，毫无章法的像个准备揪人头发的泼妇，不分青红皂白的向那舍利精挥去。变成了蛤蟆的舍利显然没有了之前那钢铁般的利爪，也还没来得及学会怎么用蛤蟆的四条腿腾跳转挪，被严征明无比仇恨的一剑捅了个对穿。在一阵歇斯底里的震动后，舍利终于恢复了本来面貌，然后死不瞑目的不动了。行凶者严少爷本人看起来却比死舍利还不想活了，他拿着佩剑几次三番的在自己脖子附近比划，险些想不开刎颈自尽。程潜和李云动手扶起了叫花寒渊，七手八脚地将他身上已经干了的泥块敲下来，露出里面泥土斑驳的赤身裸体。程潜上下扫视了他一番，转头向羞愤欲死的大师兄报告了自己的发现。 大师兄，你不是问小师弟从玩过蛤蟆那天开始是没换过衣服还是没洗过澡吗？我知道了，他是没洗过澡。 严征明面无表情地收起了佩剑，感觉更应该自尽的应该是韩渊才对。 师兄，小钱。 韩渊看见他们简直喜极而泣，哭哭啼啼地企图冲上来给谁一个久别重逢的拥抱，可惜他的三位师兄没有一个人想和满身臭泥的光屁股小叫花亲近，全都做了鸟兽散。严征明一边努力地忘记他惨遭玷污的脖子，一边气急败坏地指着韩渊： 你要是不想回去就被清理门户，就给我抄一辈子经吧。 韩渊没敢反驳，眼珠叽里咕噜乱转，企图寻找一个盟友，最终他求救的目光落在了程潜身上。程潜木然地用仅剩的袖子擦干净一脸血，此时又渴又饿，简直没有了装模作样的力气，因此本性流露。 师弟， 修行之前，你确实应该先治治脑子。 韩渊震惊地看着这温良恭俭让的小师兄，一天之内，身体和精神同时遭到了重大的伤害，最后还是李云出头给他解了围。李云微微抬了抬手里的木板。 哎，师兄，我看我们还是先去临仙台吧。 哼。严征明冷哼一声，已经率先抬腿走了。李云想了想，将自己的外袍脱下来分给了韩渊，省得扶摇派弟子在腰骨落下一个不喜欢穿衣服的名声。净照谷和临仙台相距不远，很快浓重的血腥气就顺着风传来了。李云手中的木牌上陡然冒出一团一人多高的黑雾，翻滚的黑雾勾勒出了一个不怎么鲜明的人形，一瞬间唤起了程前忘记的记忆。 这个人我梦见过。 哎呀娘啊，这是什么？ 韩渊被吓了一跳，那黑影没有回答，他端正地悬在半空中，站成了一条肃穆的影子。虽然看不见他的脸，可程前就是觉得这人身上仿佛有种准备献祭似的平静与凛然。程前忍不住开口道： 前辈，你是不是就是北冥君？ 北冥？何人配冠北冥之名？那都是鼠目寸光的凡人们妄自尊大罢了。 黑影轻轻地笑了一声，程前忍不住将他这句话在心里转了几圈，分析出了对方的言外之意。 这是承认了？可是北冥君不是传说中最大的魔头吗？怎么会附在一块木牌上呢？他又究竟是附在了那块平安无事牌上，还是附在了师父的符咒中？难道师父刻的符咒既不是引水的，也不是引雷的，引的是大魔头？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符咒？ 这些事儿程前都是两眼一摸黑，他这才发现自己对修真界的事儿知之甚少，什么都不明白，对眼前一切不可思议也都无从猜测。一路有着黑乎乎的北冥君保驾护航，大小妖物们不是根本看不见他们，就是望风而逃。想来方才他们几个大战耗子精和猞猁精的惊险情景，大概被这位大能视为了小孩跟小猫小耗子打架，根本没打算出手管。说不定在这位前辈眼里，那吓得李云腿肚子转筋的大耗子精和真正的耗子没什么区别。临仙台是一个人为的祭台，不知谁建的，位于腰骨谷底最深处，突兀地凸了出来。临仙台上空荡荡的，群妖不能进，可围着他的一圈谷底眼下却已经成了个修罗场。严征明他们已经在净照谷里看见过了这般情景，多少有了些心理准备。韩渊却惊呆了。 娘哎，这么多妖怪！ 直到此时，韩渊才意识到自己闯了个什么地方，师兄们又是为了他进了一个多么危险的境地。他能活到现在，完全就是因为群妖谷中大妖们都在忙着自相残杀，没工夫管他。这时，李云手中的木牌蓦地裂开，符咒上流过一层浅淡的光辉后，归于了死寂。一身黑雾的北冥君蓦地脱离了木牌的束缚，整个人的形象也清晰了起来。只见这是个身着乌黑长袍的瘦高男子，袖袍在风中猎猎如鸦羽，一双惨白修长的手露在外面，指尖还能勉强看见一枚样式古朴的戒指，唯有脸看不清。他的脸藏在黑雾中，只露出了一个下巴，那是同手如出一辙的苍白颜色。程前莫名地从他身上感觉到了某种说不清的亲切感。 可是还没等他看分明，那男人身上突然有灼眼的金光划过，下一刻他化成了一团黑雾，头也不回地冲向了山谷。 尽快回去。 那黑影只留下这一句话，便再不见了踪影。程前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， 这个人不会再回来了。 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他身上的金光就是暗符。 精通各种旁门左道的李云突然开口，连严征明都有些出神。 流水烟云皆能成为暗符，但是也可以刻在人身上吗？ 那肯定不是人，是魂魄。我看见过一本奇闻异志上记载过，以前有一个魔修大能，是符咒高手，能在人的三魂七魄上刻录看不见的暗符。他在很多人的魂魄上都落下了暗符，让这些人生生世世都无法摆脱他的驱使。北冥君肯定也有这样的手段。 李云，闭嘴，我们走。 严征明终于回过神来，眼角瞥见韩渊和程前正屏息凝神地听魔修的事儿，立刻喝止住他。整个临仙台及其谷地全都被黑雾笼罩，黑雾将这杀戮丛之地与周遭隔离了。他们几个站在一侧的山顶，发现方才的喊杀声与血腥味居然一点儿也感觉不到了。突然一簇火光缓缓将黑雾弥漫的临仙台照亮了一角，随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一边蔓延。严征明心中一凛，喝道： 闭眼！ 几个人在这一刻下意识地遵从了他的指挥，可那强光仿佛隔着眼皮都能烤得人眼球通红，整个世界都似乎被拖进了一片火海。强光与烈火不知过了多久才平息下来，唯有临仙台上盘踞的黑色浓雾仿佛亘古无边，纹丝不动。程前最早试探着睁开眼睛，他眼前还有点发花，用力眨了几下才勉强能看见东西。他看见几个人面前有一颗蛋正款款地向他们滚来。韩渊已经一天一宿水米未进了，腹中空空可想而知，一见这近两尺来高的蛋，顿时本能地咽了口唾沫，一脸饥渴。 这是什么？ 严征明后退半步，警告地瞥了韩渊一眼。 别动，群妖谷里的东西不能乱跑，把你的哈喇子擦干净，我们快回去，师父要等急了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